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孙畅。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郑磊。今天是2015年12月13号星期日，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空气扩散条件不利，北京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 我国居住证暂行条例明年起施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享受义务教育服务。 西城区转学门槛大幅提高，要求户口住房都要在西城。 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校园招聘严禁存在院校和性别歧视。 大约在8点2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欧洲杯抽签结果今天凌晨出炉，揭幕战法国对阵罗马尼亚。 朝鲜牡丹峰乐团演出因工作沟通问题被取消。 今天大约在8点40分是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个讲的是与陌生人的相识，另一个讲了从童年开始便结下的兄弟情谊。一位搭讪培训师是怎样专业搭讪的，一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又是如何寻找自己童年时的异国玩伴呢？稍后请您收听。 今天呢也将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我国居住证暂行条例什么时候起施行？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郑磊孙畅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并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是阴有中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为200到220，空气质量级别是重度污染。 头条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将达到重度污染状态，为此昨天晚上9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 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北京这两天的污染物积累明显，根据昨晚8点的 PM2.5 实时浓度，城六区已经达到重污染水平。受近地面均压形势影响，这次污染物浓度上升较快。 好在本轮的污染持续时间较短，预计今天夜间起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在此期间，请大家做好健康防护，减少户外运动。 雾霾呢，不仅让人心情郁闷，就连蔬菜价格都已经受到了影响。北京晚报记者探访市场发现，近来菜价又贵得吓人。 昨天记者在双井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探访时发现，在一个摊位前说到菜价上涨，这市民都踊跃发言。一位白领模样的女子指着自己手中所提的两样菜说，你看这里面就两样菜，一个土豆还有一把菜心，就10块钱，简直是贵得离谱。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刘通介绍说呢，近来菜价高位运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出现大范围的严重雾霾天气，影响了蔬菜的收获、收购、运输，更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导致菜价大幅上涨。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蔬菜专家曹华也表示，雾霾天确实对蔬菜的生长有影响，这是因为雾霾天光照特别的弱，满足不了蔬菜生长的需求，这个时候蔬菜就需要消耗原来积累的养料，严重的时候还会停止生长，发生病害，叶子变黄，会对供应产生影响。 新发地市场统计部刘通表示呢，一旦天气状况恢复常态，蔬菜价格也会恢复到常态，目前菜价已经有小幅回落，不过他提醒说，冬季里的蔬菜价格受天气影响较大，以后还会有波动。另外呢，临到春节还会快速攀升到一个峰值。 好，这里是孙畅郑磊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63号国务院令，公布居住证暂行条例，条例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公布的条例明确，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满足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就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申领居住证。 关于申领居住证，条例明确，公民可以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本人相片以及居住地的地址、就业、就读等证明材料进行申领。 条例还明确提出，居住证每年可以签注一次。总的来看呢，目前已经实施居住证制度的城市对居住证申领设置的门槛，总体来看要求也大都不是很高。国家版居住证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惠及更多流动人口。 跟居住证最密切相关的就是它能带给持有者多少福利。那条例规定呢，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同时还为居住证持有人列出了6大基本公共服务和7项便利。 其中呢，就包括备受关注的子女上学，但这次国家版的居住证条例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并不包含子女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的福利，但是希望还是有的。因为条例也说了，我国将会逐步扩大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提高服务标准等等。 居住证的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在于是否有转为户籍的可能。这份国家版的条例并没有从全国的角度给出一个统一的信号，明确不同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落户的条件。 在本周稍早的时候呢，北京开始就居住证和积分落户的问题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在居住证的申领问题上要求满足连续缴纳7年社保等硬性条件，而在关于北京的落户问题上呢，虽然北京即将实施积分落户政策，但是专家分析认为，在人口疏解等大背景下，想在北京落户依然很难。 好，继续浏览资讯，来关注一组人才教育资讯。近日西城区公布了最新的转学政策，今后西城的转学门槛大幅提高。 根据西城区最新公布的转学事项安排，今后呢，西城区内不能转学，外区转入西城必须要符合户籍和实际居住地都在西城的要求。 这份安排同时规定，外区学生转入西城区的窗口期只有3、4、5年级。业内人士预计，这可能会使幼升小在西城变得更为重要。 昨天2016年北京公务员考试呢进行了笔试测试，因为今年是平均竞争比5年来的最低，所以被网友称为5年来最好考的一次。 据考生回忆，今年考试在内容和难度上都与往年有所变化，法律部分的内容有所增加，同时如屠呦呦获诺奖、深冬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热点问题，以及北京故宫、五大水系等知识都成了考试命题内容。 北京华图教育相关的专家介绍呢，这次京考啊，考题更加突出了北京特色，试题的京味儿非常浓。 北京市公务员管理部门提示考生，2016年京考将延续近年来一次考试两次调剂的录用规则，明年相关成绩出来以后，凡是成绩合格但没有被录取的都可以报名通过调剂进入面试。 眼下呢，正值应届毕业大学生找工作的时候，近日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校园招聘严禁限定毕业生的院校和性别。 通知明确提到，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校园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院校、性别、民族等歧视性的信息，同时要切实防范试用期陷阱等危害毕业生权益的不法行为。 北京青年报报道，在鼓励大学生创业和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方面，通知指出，在2016年起，所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纳入学分管理，高校还要定制本地本校的创新创业学分转换，实施弹性学制，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等具体的措施。 继续浏览资讯，在酝酿多年以后呢，拥堵费真的要来了。据中国经营报消息，北京可能会根据拥堵和污染指数动态征收拥堵费。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明确表态，2016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据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北京已经开始就收取拥堵费的政策效果开展了数据模型的研究，也讨论过新加坡、英国等国的拥堵费方案。 据介绍，北京市中心的环线、高峰期进城重要的交通通道都有可能成为收费的路段，收费标准或将根据实际交通流和污染情况确定，依据拥堵指数和污染指数动态调整。 据介绍，收取交通拥堵费的目的是调节交通流量，减少拥堵，如果某一天既不拥堵，雾霾也不严重，肯定就不会再收费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交通委强调，2016年只是启动研究，并没有明确何时开始征收拥堵费。比如香港研究拥堵费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实施，毕竟一收费大家出行成本增加，所以专家明确建议称，政府在做决策之前，在拥堵费的征收对象、征收标准、征收范围等方面必须要详细的征求公众的意见。 最后一条呢，是生活服务方面的资讯。今后啊，大家通过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兑换相应的生活用品、电话卡、购物卡和现金等等。 昨天，北京环卫集团新推出垃圾智能分类模式，把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统一纳入互联网积分反馈平台，市民可以积累积分来并在线来兑换礼品。 比如说，居民呢回收30公斤的废纸，可以获得300个积分，用这300个积分能兑换相应面值的手机充值卡。 据新京报报道，明年这一垃圾智能分类模式有望在350个小区试点，预计将惠及100万人。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机位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城区的交通属于畅通的级别，四环到五环之间南北双向车行缓慢。目前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高碑店桥，京哈高速三环四环之间东西双向车流量大。 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欧洲杯抽签结果今天凌晨公布，揭幕战法国对阵罗马尼亚。 朝鲜牡丹峰乐团演出因工作沟通问题被取消。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居住证暂行条例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好，进入一小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 啊、 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 哇，今天外面真冷。 是啊，天气越来越冷了，你也该关心关心我的防冻液了。 我需要做些什么？ 让我来跟你解释一下，防冻液又称发动机冷却液，主要功效是通过循环散热，确保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温度。一般情况下，上海大众原装防冻液的使用寿命平均为3年或5万公里，但是防冻液可能因为冷却系统出现泄漏或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影响效能，所以在天气转冷时，你就该及时帮我检测一下防冻液液面高度和浓度。 哦，那防冻液的浓度是不是越浓越好呢？ 当然不是，过高浓度的防冻液反而会减弱防冻保护能力，但是浓度过低也达不到理想的防冻效果，所以应该去上海大众 4S 店请专业技师帮我检测，确保我们一起顺利过冬。 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北京时间8:17，这里是郑磊和孙畅为您带来的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呢来关注本地消息。北京建成较早的南宫温室公园现在已经变成适合孩子们玩耍的5周植物乐园，短短2个月的时间呢，客流量同比增加了40%。 据北京晚报报道，记者走进南宫温室公园，发现有的温室变身热带雨林，在绿色植物的环绕下，有小坦克、充气熊、水果超市和拓展训练。 那里的3号温室啊，成了一所迷你驾校。新改造的道路呢，穿梭在各种植物中间，还有停车位、红绿灯和斑马线等等，小司机们可以在这里接受路考，还能领取所谓的驾照。 而在丛林飞车馆里，孩子们可以坐着轨道小火车，拿着激光枪一路射击从树林里冒出来的怪物，体验一把森林猎人的感觉。 南宫温室公园呢，是2004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的，最早主打蔬菜瓜果生产及观光，如今已经改造为适合全家休闲的地方，门票是30块钱，在部分团购网站上的团购价是20块钱。 旅游方面，再来关注东北旅游宣传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 新华社报道，这部宣传片呢，总长度1分钟，展示了在东北的8个著名景点，包括哈尔滨太阳岛、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以及大连金石滩等。 这个宣传片将在纽约时报广场被称为中国屏的一块电视大屏幕上播放到明年的4月。 时报广场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核心地带，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全年客流量近1亿人次。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16欧洲杯抽签结果揭晓，东道主法国队获得了不错的签位。 嗯，其他传统强队方面啊，西班牙和意大利虽然分在不同小组，但是他们的对手都相当的厉害。比如西班牙同组的有捷克、克罗地亚和土耳其，都不是好惹的主。 那德国方面呢，他们再一次与预选赛同一小组的波兰相遇，而来自大不列颠的两支球队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一对兄弟呢，却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对于这一抽签结果，媒体分析认为，虽然没有出现所谓的死亡之组，但是大家都知道欧洲无弱旅，有些看似鱼腩的球队呢，很可能具有黑马的潜质。 据介绍，2016欧洲杯定于明年6月10号拉开帷幕，揭幕战是东道主法国队对阵同组的罗马尼亚队，决赛将会在7月10号上演。 嗯，还是体育方面，来为您预告一场赛事。今天下午3点呢，广州恒大队将会亮相本年度的世界俱乐部杯，对手是墨西哥美洲队。 昨天恒大队主教练斯科拉里透露，恒大队现在队中4名球员有伤，其中主力门将曾诚在亚冠决赛之中脚踝严重受伤还没有恢复，主力右后卫张琳芃近日一直发烧，这两名队员很可能在今天无法出场。 而对手美洲队目前人员呢是比较齐整的，能否克服伤病问题带来的影响，将是恒大队所需要克服的首要问题。 据了解，这已经是恒大队继2013年之后第二次征战世俱杯，恒大将全力争胜，以赢得接下来同西甲豪门巴塞罗那过招的宝贵机会。 美洲队呢是墨西哥联赛的豪强之一，曾经10次获得墨西哥甲级联赛冠军，5次问鼎中北美冠军杯。他们曾经在2006年参加了世俱杯，先在1/4决赛当中1-0战胜了韩国的全北现代，然后在半决赛中被巴萨4-0横扫。 今天下午3点，这场比赛将准时打响，央视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 嗯，文化娱乐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朝鲜牡丹峰乐团的演出被取消。 国家大剧院昨天发出通公告，原定于昨天起进行的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和牡丹峰乐团的演出，因为工作层面间沟通衔接的原因，没能如期进行。 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中方重视中朝文化交流，愿继续同朝方一道，推动两国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和合作向前发展。 周日文娱资讯大搜索，先来关注最新的展览。中国美术馆今天推出张祖英艺术展。张祖英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1977年发表名为《创业艰难百战多》的陈毅元帅的肖像画，自此受到了美术界的关注。 张祖英擅长创作肖像画，这次展出的来自中国的声音、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说、流浪艺人等画作，都体现了他在人物肖像创作上的造诣。 根据中国美术馆官网显示，展览从今天下午2:30开幕，持续到本月22号结束，观众带上身份证件免费领票参观。 今日美术馆今天呢也将会推出一个最新的展览，主题是一场现代奇遇——雷诺艺术收藏展。 雷诺汽车公司是法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从1967年起涉足当代艺术收藏，并逐渐聚集起将近30位艺术大家的大约300件作品，其中包括阿尔曼、杜布菲等艺术家的作品。 其中呢，阿尔曼是法国雕塑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创作了以集成艺术为代表的作品。 阿尔曼通过收集日常生活中的废弃物，把数量众多的同一类物品聚合在一起，来表达另外的意思。比如他曾把一堆废弃的防毒面具装在木箱中，取名为家，甜蜜的家。 嗯，看来这位艺术家的创作呀是不走寻常路啊。包括阿尔曼的作品在内，本次展览的观众将会有机会欣赏到超过100件雷诺藏品，并从中呢看到这家工业巨头和当代艺术之间的独特关联。 这个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今日美术馆位于百子湾路32号，票价20块钱，每月第一个星期六为免费开放日，下一个免费日是明年的1月2号，但是否会受到元旦放假的影响，感兴趣的朋友还要再了解一下。 嗯，再来搜索一下电影电视方面，先来看看影院的排片。目前呢，多家影院排片量比较高的电影包括《火星救援》、《极道者》和《万万没想到》。 好莱坞电影《极道者》卖点就是惊险刺激，电影中有一些山峰滑雪、瀑布岩石攀岩、大海冲浪等极限项目的镜头。 但是有不少网友啊，毫不客气地指出，这部电影只是用看似酷炫的视觉效果掩盖站不住脚的剧本，故事呢只是用八个任务来串联，架构比较简单。 目前排片量较多的另外一部电影《万万没想到》主要吸引的可能是网络粉丝。这部电影是由同名网络热播剧的原班人马打造，由教授易小星执导，杨子姗、白客、陈柏霖等人主演。 故事呢发生在唐朝，西游记师徒四人走到了一个名叫石牛镇的小地方，碰上了一个名叫王大锤的小妖精，由此引发种种闹剧。 电视方面，香港艺人黎明今天晚上将参加北京文艺频道播出的《隐藏的歌手》，这是一档模拟明星演唱的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五位歌手将模仿黎明在各大电影 MV 中的经典造型。 黎明近年呢已经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幕后，专心运作旗下公司，人气小生李治廷啊就是由黎明一手挖掘并捧红的。 再有就是今天晚上九点，东方卫视《笑傲江湖》将播出复赛第三场，看点包括用纸片当作表演道具的选手陆爱妍打造了一套全新装备，能在木乃伊、李小龙和辛迪·迪翁等形象间不停的切换，令评委冯小刚是大呼过瘾。 节目看点呢还包括来自北京的人声效果器 B51 组合将用音乐加口技表演一段惊心动魄的特工行动。 好，北京时间8:2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欢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李工你好。 你好。 今天的天气变化如何？预报说是晚上会有雪，那强度和范围能有多大呢？ 这场雪应该说范围呢是全市都要飘雪花，但是量是比较小的，能飘起雪花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这场雪呢也意味着一场冷空气即将过境北京，那就是明天冷空气要过境了，所以明天要刮起三四级的偏北风了。而且这次冷空气的活动时间还是比较长，明天周一三四级，然后周二是四五级，后边呢风虽然有所减小，但是冷空气活动在下一周还是相当的频繁，所以下一周和这一周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风多，空气质量好，但是气温呢并不是太低啊，虽然有些下降，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到6度之间，当然明天稍高点，明天报的是7度。那么最低气温呢，要比这周有所下降了，基本都在-3到-6度之间，这是下一周和这一周不同的这样一个天气了。 嗯，好，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霾，南部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并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是阴有中度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1摄氏度。 嗯，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00到220，空气质量级别为重度污染。 另外，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本市有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比较差，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 今天夜间呢有降雪的天气，明天有较强的北风，综合来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嗯，阮琪呢是一位搭讪培训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工作地点就是北京的大街，他在大街上啊教人搭讪，帮助别人收获爱情，这个听起来真是有一点荒唐啊，但是面对质疑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来听一下搭讪培训师为您讲述搭讪法则。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师，他叫阮琪。1992年，阮琪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但毕业十多年后，他才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不过，他讲课的地点并不是在教室，而是在街头。

当你打开它的时候，很多珍藏在心底的往事便会潮涌而出。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白泰华先生就曾经在病中开启了这扇记忆的大门，对于往事的追溯让他游离于病痛之外，沉浸在温暖与感动当中。 2005年的时候我眼睛有病了，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读书也不能看报。那个时候正是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那个时候媒体啊这个广播呀、播很多这样的消息，我就只能一天到晚听广播。但听广播讲到这个苏联红军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我小时候在东北的那段生活。那时候5、6岁吧，和一个苏联孩子维加他生活的故事。 那年父母因为工作忙把他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就是在那儿中国孩子白泰华认识了俄国孩子维加。 我去了以后呢，奶奶就跟我说，这是苏联小孩维加，你就叫他维加吧。 你当时5岁。 5岁。 他呢？ 他可能是6岁。 你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见到外国的小孩？ 对对对，第一次。我看他黄头发蓝眼睛，我就很新鲜，他就看着我。然后呢我的奶奶说，你叫他白泰华。他就说、白泰华，白泰华。哎，就很不清楚。 看着眼前和自己一般大的这个男孩，黄头发蓝眼睛，5岁的白泰华好奇又纳闷儿，这个洋娃娃从哪儿来？为什么又会住在奶奶家呢？ 据我奶奶，后来我母亲也跟我说，他的父亲是苏联红军空军少校，他是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时候，维加的爸爸随部队到东北来。维加的妈妈个子很高，长得很端庄。我的奶奶有时候吃饭就聊天说，这个媳妇儿真能干，这个媳妇儿真能干。我当时不懂这些话，对吧？哎，奶奶就跟我这么讲。这个我们两家处的关系也很好。 那等于是他们是租住在奶奶家的房子、 住在奶奶家的房子。 嗯，就这样，奶奶家的院子里，5岁的白泰华和6岁的威甲相识了。虽说刚开始两个小家伙还有些拘谨，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开始还是拘谨，但是呢我呢做那个叫泥捏的碾盘，还有呢坦克，做这个小木头枪，就这种形状吧。做完以后呢找阴凉地儿晾干，晾干以后呢我送给威甲，他很喜欢，他很喜欢，然后就跟我一起，两个人弄得满手黄泥啊，就这么做，从这些地方开始熟悉的 泥土夯实了两个小家伙的友谊。虽说白泰华不懂俄语，维加也听不懂中国话，可他们就是靠着比划却能玩得非常的好。这个时候语言似乎已经成了多余的了，一个手势一个眼神足够两个小家伙欢天喜地的去游戏，兴高采烈的去探险。 看到树荫底下有一匹老马，我们俩就过去了，就拍马肚子。这一拍马肚子，这马的皮就抖动，对吧？一抖，它一抖呢，我就拍肚子它抖，那拍马屁股呢，侧面拍啊，拍我先拍拍马屁股，皮抖，它拍拍也抖。这个时候威加就比划，他站在旁边用手揪这个马尾巴，他侧面揪，他发现没有任何动静，他觉得不过瘾，他就到了这个后边，就站在后边抓起整马的抓起马尾巴拽。 他太调皮了， 调皮蔫儿糖，马急了，撂起蹶子踢了他一下。 哦， 这一下正好踢到他小肚子，踢小肚子以后，他蹲在地上哇哇叫哇哇叫。这个我就看了，赶快就把他拖到家里去了。那家妈妈来了以后呢，就看着就说，就跟他说了。哇啦哇啦的他们俩就说，维加就一边哭一边说。维加的妈妈这个时候就出去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走了以后，维加就躺在床上不哭了。不哭了以后呢，他拿手指着他桌子上的吃的，我一看他要什么呀，我要水。摆摆手，不是，拿起这个方块糖我给拿起来，他点点头，我给他了。含在嘴里面就这么咪咪的笑着。后来啊，我就忙来忙去的时候，我脚底下碰了一个罐儿，我一看是空罐头。他一听到这个声啊，他就狡猾的就这么笑了。 我觉得他笑得很狡猾，他就指着要拿这个罐儿。 嗯， 我把罐儿拿起来了，拿起来我就递给他，递给他以后，他还这都是躺着的，躺着他就指挥我，然后呢，他就掰我的身子，叫我背过身去。 嗯， 啊，背过身，我就干什么呀？我就背过身去。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就已经站在床上了。 嗯， 我背个身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床上了，我听见他尿尿的声音。 看来他没事 儿。他没有事儿了，哎，没事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他妈妈带着军医来了。 嗯， 啊，这个时候我才看到军医，哎，军医来了，看了以后，军医跟他母亲说了些什么，他妈妈也笑了，军医也笑了。 记忆的片段被一个个掀起，儿时的快乐经常让白太华在回忆当中忘我的笑出声来。当然，有的回忆也会让他感动的掉泪。 开春了以后呢，我就拿手比划，衣服脱，那时候穿棉衣棉裤，怎么都不方便。当一脱了衣服的时候，棉袄棉裤一脱，那很轻松啊。我就拿手比划，出去，出去。他不懂，但是我就比划往出跑，他就跟我跑出去，跑到。家里附近有一个叫中苏友谊俱乐部，由于它刚建成没多久，门口有好多土山，有土啊，然后上面很多剩下的石头，我们俩就上去了，在上面又蹦又跳。那个时候也有好多其他的孩子在上面玩，欺负维嘉。 嗯， 哎，其中一个孩子就是，维嘉到哪儿他撞到哪儿，欺负人，然后呢，维嘉就躲来躲去，躲来躲去，最后躲到我这儿来了，很无奈。看着我，这个我心里想啊，你要再敢欺负维嘉，我就打你。实际上那孩子比我高出一头都多， 嗯， 维嘉躲在我后面，那个男孩子又过来了，过来还又撞他，撞他。这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我打是打不过他，但是我踢他一脚，踢他一脚，我拉着维嘉就跑。结果呢，跑得太快了，太急了，一下就摔倒了。摔倒以后，这下巴正好磕在一块石头上。 是你的下巴， 我的下巴磕在一块石头上，这血啊，那是真是血流如注。 哦，现在还有 一个疤，还有这个疤了， 嗯， 对吧？哎呦，我吓坏了，然后威家也吓坏了，威家赶快就跑过来，就拉起我，扶着我，手捂着我的伤口，那血那是顺着他胳膊往下流。我们俩就赶快就到了奶奶家，奶奶家一看说：“你们这刚出去多大一会儿啊？就谁打的呀？对吧？”然后又擦伤口啊，又抹红药水、紫药水吧。然后拿纱布就裹上了，裹上以后，威嘉这时候很害怕，他就靠在这炕边上，一句话不说。当把我的伤口处理好以后，我的嘴就不能动了，一动就疼，也不能吃饭、喝水，张嘴就疼。威嘉那个时候一天到晚陪着我，我现在想起这个事情还是给人印象很深的，陪着我，然后把他吃的东西搬到我的屋里来。当时我就有这样想法，他可能认为是我帮他出气，所以我才磕伤， 是为他负伤， 哎，为他负伤，哎，所以呢，这个也有好长时间，哎，我这个印象非常清楚，这个我到现在这个伤疤还在。 就这样，五岁的白太华和六岁的威嘉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和泥，一起大着胆子拍马屁股，还一起到郊外去钓鱼。 然后我们就拿着相机，拿着吃的，他妈妈给我们准备的吃的，他爸爸拿着相机，他扛着鱼竿让我拿桶。 嗯， 我不高兴，我要拿鱼竿。然后我们俩就商量好了，走的时候他扛一段鱼竿，我扛一段鱼竿，轮着拿桶，轮着扛鱼竿。 嗯， 哎，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钓鱼，他爸爸不钓，在旁边坐着看着我们，有合适的镜头他就给照相。 嗯， 哎，但是我们俩，你钓一会儿，我钓一会儿，谁也钓不上来，老钓不上鱼就很无聊了，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把钓竿给他爸爸，我们俩就沿着岸跑，那真是，撒了欢的跑。 嗯， 哎，那真是那种张开两手啊，张开两手跑。跑一段就下那个河沿啊，看看有没有鱼，然后再跑一段，再下河沿再看一看。这个时候啊，正要下河沿看有没有鱼的时候， 看那条蛇，那个蛇是鲜绿鲜绿的，那个蛇正在往岸上爬，而我们正要往下走，那这个蛇停住了。然后我一看见以后，我就拽威家，拽他以后，他不懂，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这样比划，这种头你看，这个头这手比划，这么比划，他明白了。然后我们俩上岸就跑，那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嗯， 当时我们俩的脸都吓白了。哎， 虚惊一场之后，等待两个小家伙的是一顿丰盛的野餐。 魏家的爸爸就把这个油布，当时还是黄油布，我记得是，然后呢，铺上了这个吃的。他爸爸钓了一些鱼，那时候已经忘了这个蛇的事儿了，就拿手捞桶里边的鱼。哎，又打又闹，又打又闹。这个时候呢，给我们照相，哎，照相，我印象很清楚。 那这几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照的， 这不是一次照的，分几次照的。 当年的这些照片，将白太华与威家的友谊永远的定格在那快乐的瞬间。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 因为我家里是在大连，奶奶在小镇子里面，后来父亲也从这个大连调到北京，于是他就很突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话来联系，没有，突然就来了，来了就要接我走，说接到大连，从大连再到北京。我这时候就急着就要换衣服了，对吧？奶奶就给我换衣服啊。这个时候呢，威家听说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都来了。来了以后呢，他爸爸拿着相机，他妈妈给我们摆姿势，然后他爸爸给我们照了几张相。他穿着干净的西服，我穿的是小海军服，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服装。正在大人谈的时候呢，威家呢悄悄的把我拉走了，拉到他那个房间，然后他趴在床上哭了。哎，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他趴在床上哭的时候呢，我就默默地站在一边。他那个屋子的每个人的家里面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我对他们家那个就他这个房间这个气味很熟悉，因为经常去。当他哭的时候，我就站着看着他，我也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我们俩可以说没有说话，就是他趴在床上轻轻哭，我现在站在他的床边看着他。 五岁的孩子还没有学会适应人生的离别，但是他们知道必须要听大人的安排。 后来奶奶喊叫我们出去，该走了，该走了。我们俩手拉手出来了，谁也不说什么。我们走的时候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就回头看，还站在那儿向我招手，蹦着招手，蹦着招手。哎，这种印象太深刻，这是多少年了，这得五十多年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要从大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来过一趟，他们家已经搬走了。 对于白太华和威家来说，人生就像两条河，曾经交汇到一起，过后又按照各自的方向流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现在，威家成了白太华心中的记忆，一种快乐的记忆，一种感动的记忆。 前年，母亲去世的时候呢，我们整理遗物，老照片，过去家里的一些老照片，我整理出，我这不是我和威家的照片吗？这个时候我就整理出八张，好像是又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所以我刚才讲，一有什么机会，一有什么契机，就能引起我这段回忆。 而就在自己生病期间，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是对于这段童年往事的回忆，却促使白太华要为他和威家的友谊做点什么。 我那个时候眼睛看不见了有三个月吧，我说现在我闲着没事了，我可以写点对不起，看看能不能发表。 但是当时您的眼睛看不见。 我想就是有一段想成熟了，这个情节想成熟了，我跟我老伴说，你给我记。我一边说他一边记，这篇文章写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就最后定稿了，两个月的时间。 文章写好之后，要想在国内的报纸上发表并不难， 但是白泰华却花了很多心思，找了很多人，最后把这篇文章加上他珍藏的和威加一起的照片发表在了一份俄罗斯的杂志上。 后来那个杂志中国俄文中国杂志说嘛，说应该有希望，他说应该有希望，因为这个杂志在俄罗斯发行面很广。 您现在还在等待这个消息？ 哎，所以我的想法是，威加，你在哪里？我想你。 如果真的有一天威加看到这个照片，通过杂志社找到了您，您第一句会和他怎么样去问候？ 我想，我比划蛇的手势，他就应该懂。应该是记忆犹新的。 病好之后，白泰华的眼睛又能看见了，他到处投稿，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文字，看到这些老照片，这样就会为找到威加增添一些希望。白泰华寻找着他五岁时候的异国伙伴威加，也许他要找的并不仅仅是威加，而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一段难舍的友情。 特别想找到他，我们俩都60的人，那一晃，这个我们两异国的两个孩子相隔千里万里，但是这种纯真的感情，这是兄弟般的感情，永久不化。威加，我祝你健康，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们拥抱，我们握手，我比划比划我们过去的打手势的这种样子，你应该能明白，我就是白泰华， 是那个儿时不变的好兄弟。 对，是这样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了。编辑燕妮，感谢您的收听。 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提醒您，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937年12月13号，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之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杀害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去年二月，12月13号这一天被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国在去年的12月13号举行了第一次公祭，今天是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新华社今天发表评论说，在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慰安妇遗址纪念馆开馆、遗属加祭、和平法会等纪念活动陆续开展，让人们铭记78年前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凝聚捍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好，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国居住证暂行条例什么时候起施行？答案是明年。 恭喜手机137尾号是5168的朋友，在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呢，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 好，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孙畅、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听到由美哲和刘佳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好，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再会。 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1-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